这样了，刘鑫感谢各位的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京剧《秦香莲》。在剧中，王润京扮演秦香莲，张学金扮演王艳玲，陈志清扮演陈世美，叶金元扮演韩琦，黄德华扮演张三阳，韩聚明扮演门官。 寻常客人来我里营上，人走茶不凉，讲义气好交往，赫赫有名在汴梁，迎来投宿千里客，人称小店四梦长，四梦长。在下张三阳，就在这汴梁城中开了一座招商客店，买卖倒也兴隆。天不早了，我去张罗张罗买卖。有投诉的到这儿来呀。 秦香莲，秦香莲。

官印不亮，叫他们李某深入去吧。 遵命。 都来， 来， 不准放他们进来，若是不遵，定要儿你告我命。 驸马言道，公务繁忙，不能相见，尚以温饮不良，回乡另谋生路去吧。 这银子我是不要的。 出事为何？ 我对你失事了吧。 我童年，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我来问你，近日府中有桩大喜之事，你可知晓？ 名位就是你家驸马受难之位。 果然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多有冒犯。 大门官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 哎呀，夫人呐、啊，虽是小人不允，只是驸马有命在先，小人怎敢的违抗？ 来到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母？ 两个人连他不问花月 小天快快带你两股孩儿临谋深入我去吧 官人我来问你你离家之事与我留下了几句言语你还记得吗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你那是言道我陈世美种欲不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此话可是你讲的 我记不清了 那是为妻人之悲痛对你言道君去求官请奉高堂若得富贵莫欺糟糠 什么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出去 你叫我们到哪里去 随你自便 你就这样恩断义绝吗 我本来就与你无有什么情谊你快快与我出去 我把你这狠心的自尊啊 好好好 的女子带信儿堂回话，仙缘所告何人？ 当朝驸马陈世美。 哦，陈世美。你与他有何瓜葛？起来讲。 相依永别。 慢慢讲来。 Hi! 林，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这一二 这套最好，明日是你丈夫守丧之期，老夫还要亲自国府之后，明日出发将你带进他府，你用相应去了编写歌词打动于他，倘若乡里人下，岂不是好？ 全仗相应。 你侄在哪里？ 是在西门外张三阳的殿中。 哦，去问应十两过来。明日来到我府，与我一同前去便了。 谢相应。 送他吃红去吧。

强了，相国亲。哎，相国，因何心中不悦？ 不是啊，你看东庭之上，猜拳行礼，何等的热闹！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 哎呀，这又何妨？您功我才女，坦诚过我，与老相国佳人，你看如何？ 哎呀，他们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胜厌烦。 与相国之见呢？ 想起来了，是在路过长江，见几个村妇在哪里歌唱，倒也动听。不日换一个前来唱上几段，直至酒醒，你看如何？ 村歌一调，怎能登这大雅之堂？ 哎，驸马，你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 只怕官职不雅。 驸马不允。 哎呀，官职不雅， 老夫告辞。 慢来慢来慢来，老相国不必如此，就与相国也就是了。 这便才是 相国亲。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遵旨。 慢来，驸马今日深沉，他们的食物特多，不日命老夫这个小家去换，你看如何？ 就一想过 啊。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是。 要好的呀。 是是是。 驸马， 相国， 稍是村妇到此歌唱，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小啊。 好，要仔细地听上一听。相国， 好。 相爷， 参见相爷。 办了见过驸马。 参见驸马。 来，有红柳出去。 是。 谁呢？驸马，你认识他？ 我怎么会认识他呀？ 赵华。既不相认，村妇到此，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呀！ 今当本宫寿诞之期，你看这村妇脱衣烂衫，身穿校服，成何体统啊？ 哎呀，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衣衫是甚？ 到这里，宾客日云，岂不惹人？小啊， 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 像你我在朝为官，服众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她不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故而她抛头露面，卖唱独人，

非时下圈套，陷害本宫不成？ 啊！ 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夫妻团圆，怎么翻出我十次圈套？真正岂有此理？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有道是：萝卜平有人缠，食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 只怕你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驸马你认是不认？ 要认呐、啊，你认 啊？你要老夫认他此臣？ 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时叫他谈尝一回，你开心家门，岂不是一举两得？ 回来。 起杀来见我！ 大夫，这大丰富 叫什么名字？ 尹香莲， 身犯昏。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遵命。 得来。 来。 我要刚到见邪为证，你要与我斩尽杀绝。 罪状是何缘故？瞒不过一员小小的家将，何必多问？朕那是杀人不问罪，驸马命。 听众朋友，刚才是王润金等演唱的京剧《秦香莲》，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